在太阳节和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之际，安哥拉民族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，即承拥得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做我们党永恒的总书记，胜利完成主体革命事业单行本。此外，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之际，最近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网站登载了这部著作，德国朝鲜文化研究小组在 MS 旅行社网站上载了这部著作。德国朝鲜文化研究小组在 MS 旅行社网站还上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，伟大的金日成同志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永恒的领袖。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网站登出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照片。